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三节 啊，咁啊吓。 那個是今天的、這個撥款條例草案，即是財政預算案二讀的個發言來的。 你未講完的嘛， 一半的，一間我們節目完了就播完了。其實大家上網都可以看到的，今次那條標題叫捐敵何曾見倒樓。為什麼我會寫個即用這個來做標題呢？即其實年年財政預算案講到口水都乾，都是講來講去都三幅皮，我覺得。但是事實上香港現在整體的經濟格局，就是大家看到、政府的公共理財的原則，它一定要所謂根據基本法量入為出，力求收支平衡，於是呢就、在開支的部分就非常之謹慎的，但是近十年來就不斷有盈餘，現在累積在庫房，即是那個歷年的盈餘累積的財政儲備，講緊超過9000億，咪9000億幾乎兩年期的財政預算嚟㗎，大佬係，咁需唔需要咁多錢啊，大佬？係咪？咁即係呢個就係所謂徵冠，即係呢個當年即係所謂喺唐代嘅時候啊，即係去評論呢、這個。隋文帝啊，嗰種即係理財方式嘅，就叫盈期倉庫啊！啊，真係你呢啲所謂國家嘅財富係即係積於民嘅，藏富於民咁啊！係嗰個財政儲備咁豐厚，咁我嚟做咩？係咪？咁所以曾俊華基本上就係一個守財奴，但係佢好成功嘛！嗱，佢第九年做財政司司長。他九年的財政司長裏面的經濟呢，即係冇試過即係好嚴重的即係衰退。2003年他未做財政司，係嘛？佢呢個係好好運嘅人嚟嘅。咁喺佢任內，係咪由曾蔭權時代到梁振英，喂，佢真係守財守得好好喎，大佬，係咪？年年有盈餘嘅喎， 而且個盈餘咧係每次都係超出佢自己意料之內， 次次都低估。咁我而家咁樣諗，佢又唔係蠢到咁交關，佢估即係佢係特登低估嘅啫，係咪穩陣啲浸地游水，行騎樓底戴鋼盔？咁有人幫佢計嗰條數，咁佢係低估咗4000億嘅，低估咗4000億，你明唔明啊？而家係9000億，總共個財政儲備。咁我哋年年都係講嚟講去，唉，都係三幅皮，希望佢即係重新去分配個財富，同埋即係個開支要增加，特別係房屋啊、醫療啊、福利啊呢啲，係咪？咁啊，關於呢個退休保障嗰度，亦都係咁。而家就話俾你聽咧，政府就唔得啦。我哋即係未來啊，可見嘅將來會出現呢個結構性嘅赤字，咁政府係承擔唔起嘅，係咪？咁事實上人口老化到咁咧，政府亦都係要諗下點樣，即係點樣去解決可能出現非常之嚴重嘅呢個所謂人口老化嘅問題。咁由人口老化所產生嘅問題。咁我今日嗰篇嘢咧，就其實我又繼續即係批評政府嗰個所謂新自由主義啊，或者我哋叫佢做 trickle down economy 嗰啲即係叫捐敵經濟學。個意思即係話我要創造社會財富，刺激經濟。咁我唔可以抽有錢佬太多嘅税，你明唔明啊？咁然後做大個餅，咁然後咧就等你嗰啲窮人咧可以即係分到啊，即係啲罅啲漏罅落嚟俾你滴漏俾你，咁啊咁樣。咁呢種所謂捐敵經濟學咧，就係好明顯就係資本主義一種趣，即係佢哋認為歷久不衰，係嘛？咁呢一種咁嘅所謂理財哲學，係嘛？和 同當年六十年代金乃迪嗰個講法啱相反啦。金乃迪就話：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, 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 嘛，係咪？咁啱啱調翻轉咯，你唔係你益啲有錢佬先，跟住等啲有錢佬留啲落嚟俾你，咁你係應該要幫助大多數嘅窮人，你先可以幫，即係可以令到少數嘅有錢人可以去創造財富噶嘛，應該係咁樣噶嘛。咁當然呢個係兩種唔同嘅經濟哲學啦，一左一右，即係簡單啲嚟講，咁但係香港你有咁龐大嘅財政儲備，咁你係咪喺個分配財富嗰度，你即係要做一啲嘢咧？包括喂改革個税制，係咪加多一兩個 percent 嘅利得税，或者賺嗰個所謂累進稅率等等呢啲咁嘅嘢，係咪？咁你唔係。咁所以我今日嗰篇嘢咧就我話講到呢個香港政府啊，即係同埋其他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呢種所謂捐敵經濟學咧，我就諗起即係舊日香港大同酒家有一副對聯，上聯咧就係大包不容易賣，大錢不容易賺，鼻頭鐵，盈利指向微中削。下聯就係同子來飲者多，就同父來飲者少，禪前水，捐敵何曾見到流。上聯的意思就是做生意是微中取利，是微利嚟嘅啫，系嘛？就唔系叫你暴利，系嘛？大包不容易賣，大錢不容易賺，鼻頭鐵，好似鼻頭咁尖嘅鐵咧，你要削佢，系嘛？盈利啊，你要令到佢利好尖，系咪指向微中削？佢意思就咁樣啦。下聯就係童子來飲者多，同個仔嚟飲茶就多過同個老豆嚟飲茶。點解？因為禪前水，捐滴何曾見倒流？禪前滴水係唔可以倒流嘅，啱唔啱？咁我就用呢個捐滴何曾見倒流，就話咧，即使政府坐擁豐厚嘅財政儲備，香港經濟過去啊，即係呢個所謂經濟成果，大部分嘅人冇辦法分享，係咪？你冇去回饋俾一啲普通嘅市民，咁就講呢樣嘢啊嘛。咁所以成篇演辭。嗱，我哋咧喺議會裏邊有時都係會呱呱嘈，或者啊，即係啊左右開弓。但係喺呢啲咁嘅動議辯論咧，我哋寫一篇咁嘅文章，話俾呢篇嘢，我助理幫我寫起稿，結果係改咗七八次，咁然後先至攞出嚟讀，咁仲要有時會脱稿，係咪？譬如我今日我即係講阿陳克勤就。提到呢個矛盾旅行啊嘛，知唔知咩叫矛盾旅行？就係我頭先講就係呢、這個嗰、那個新嘅嗰個數碼電視嗰、那個叫咩 ViuTV 佢有個節目就係、是、大家即係佢搞個矛盾旅行，即係話大家可能係意識形態唔一樣啊，或者係兩個九唔搭八嘅人，咁佢安排一次旅行咁啊拍翻翻嚟就做一個節目咁樣嘅。咁第一次咧就係、是、呢個曾鈺成同梁國雄咁啊去嘅就是波蘭啊嘛。咁啊，陳克勤講呢件事，咁佢話咧，咁有啲人就話啊，不如建議曾俊華同阿梁振英去一次矛盾旅行啦，咁樣，咁樣，咁佢諗下，其實曾俊華同梁振英都唔係好矛盾啫，咁不如就林大輝同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梁振英去一次矛盾旅行啦，咁啊，包括收視率咧就係、是、爆燈啦，咁講呢啲嘢。跟住我話嗱，而家又講緊咩深層次矛盾？頭先陳克勤又喺度講個矛盾旅行係咪？我話矛盾咧係可以對立同統一。啊！呢個唯物辯證法啊嘛，大佬，我話主席啊唔喺度行開咗，如果唔係佢就識啦，係咪？點解其他呢度在座都冇咩叫我識唯物辯證法？啊，矛盾統一，啊，矛盾統一，矛盾對立，好多人都唔識，因為社會嘅事物或者思想嘅領域，佢都係會出現呢個所謂對立統一，係咪？咁但係對立又好，統一又好，呢、這個矛盾咧，佢會出現矛盾統一、矛盾對立，咁跟住落嚟咧，就佢嗰個發展就會推動嗰個社會嘅進步，話就咁樣嚟噶嘛，就唔係死敵嚟嘅，啊，所以矛與盾係咪？ 正反合 啊，正反唔係死敵嚟嘅，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哲學思想嚟嘅，咁當然要講呢個咧，就即係、就是、我同阿台長喺度都可以講兩粒鐘嘅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。這個所謂矛盾旅遊，由矛盾旅遊去開始講到梁振英同呢個曾俊華兩個，即係啊貌合神離，好似好大矛盾咁樣，係嘛？咁實質上佢哋嗰個唔係叫矛盾，屌你咪係個人利益嘅嗰個鬥爭，話咩佢啦？你邊個做特首，咪有人控制你？你可以有大嘅矛盾咩？唔可以噶嘛。但係而家小嘅矛盾你咪睇到啦。而家去到梁振英嘅任期仲有 即係一年鬆啲貨仔，你已經睇到呢個林鄭月娥話：，呢個新嘅班子嘅時候，一開始我好多人我都唔識嘅咁啦。 唔係噶，呢個暗示就係而家要開始嚇部署下一任嘅特首選舉噶啦。 跟住你睇到曾俊華同梁振英，我哋睇唔到有一啲公開場合佢有啲所謂用叫互動嘅交集之處，冇嘅。所以你睇到成個政府嘅高層。四个字叫分崩离析，休息一下。